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動漫城進攻足球嘅最後一節香港波時段。咁啊嗱，咁啊省港杯每年一度啊喺年尾度舉行啦，同埋搭住呢個元旦嘅。咁今年香港隊嘅初選名單已經出咗嚟噶啦，咁就想足總係想派一支咧，就可能俾啲大港隊休息啦，就派隊香港 B 隊年青啲嘅球員出去啦。咁啊無可厚非嘅，當初我立一立個名單啦，咁而家可以先睇睇個名單啦。首龍門係呢個曾文輝啦，余浩俊啦，就係、是、黃振鵬啦，邱於銘啦。咁啊後衞啊劉學銘、謝朗軒、黃子豪、鄧景豪、曾錦濤、方柏倫、梁冠聰、梁洛恆、黃俊豪、張志勇、陳顯剛，中場就劉浩林、李家耀、陳俊樂、陸志豪、温俊、陳少君、伊達同唯一一個入籍兵啊，葉仲朗、譚樂軒，前鋒就許家樂、許雲峰、林莫希、廖培峰、羅廣威。嗱，我睇到呢個名單入邊咧，就我講先啦，李 Sir， 我有意見嘅。如果你真係要放年青球員落去，即係話，因為你今次係省對省，唔係一啲國家級嘅賽事啦，咁唔係話一啲叫做可以攞積分嘅，你放佢哋落去練兵無可厚非。但係點解要放伊達？ 嗱，其實 35歲，嗱你同隊到嗱喺中場中路入邊，你仲有陳少君同陸志豪喺度嘅喎。 OK， 其實喺呢個情況咧，我真係有啲傷覺餘地嘅，我都唔會贊成。即係呢個唔係我覺得阿伊達好唔好波啊問題，而係講緊你搞呢隊波而家咁樣咧，就可能佢叫做 B 隊啊點樣都好啦。咁你係為咗啲乜嘢嘅？我記得當初咧有人講過就話嗱，招攬好多可以入籍嘅人啊、歸化兵啊，咁咧咁嗰啲後生嗰啲咧經驗唔夠咧，我哋俾啲預即係冇咁重要嘅賽事，稍微似一啲嘅賽事，等佢哋多啲去打磨練。 係。 咁 OK， 如果你覺得阿伊達唔夠班入嚟嘅， 係， 你就歸化佢把鬼咩？30幾歲啦。如果你覺得佢夠班嘅，歸化落嚟，擺落去後生仔嗰度，格格不入。 係。 啊，咁點解要咁做咧？我唔知人哋點諗嚇，所以有時啲嘢我都覺得，喂。你嗰個宗旨都冇一個真正嘅宗旨，你點會做好？ 因為我覺得睇到呢個名單咧，係令我好氣憤咧。嗱，你如果出黃振鵬唔係話我踩佢，雖然佢而家係傑志嘅正選龍門啦。如果你後面放仲有呢、這個邱宇銘啦、曾文輝啦，同埋余浩俊嘅話，點解你唔把新人還出僆仔咧？係咪先？你出黃振鵬係咪表示 唔 會失波？ 都 唔 後生㗎啦。黃振鵬都31歲， 咪咯嗱。如果你30幾歲，點解你嗱你都成隊波有80-90%係僆仔，點解你連呢個龍門位你一定要放黃振鵬咧？ 有一個情況，我覺得就話如果呢個咁嘅31歲嘅龍門，佢喺中間佢年紀大唔係問題嘅。如果佢真係會中間嗰啲好多後防都係同佢夾慣夾熟嘅喎。咁又係真係有個默契住， 係。 咁如果唔係嘅，喂，原來睇下中間嗰度好多都係香港飛馬嘅球員。喂，咁我點解要用嗰啲啊？香港飛馬我點解唔用袁俊豪啊？啊，或者甚至乎你換用曾文輝又好啊，邱宇銘都好。雖然佢唔係踢同隊，但係佢即係嗰個年齡層噶嘛。他們的溝通都會好一 點，在後防位置裡面一個傑志球員都沒 有 的，那你為什麼要放一個黃振鵬呢？為什麼你那個龍門位不給年輕人？ OK， 如果你想找一個有經驗的人帶著來聽，那我不如這樣啦，選個老一點啦，何國全啦， 何國全啦，是啦， 為什麼何國全今年打得很好啊？ 是啊， 他這裡有東方的球員在這裡，有曾錦濤在這裡，他們都夾到的，有默契的， 不是喎，還可能有些好處喎，當年有些跟阿何國全嘛，袁俊豪咪何國全 本身都做 飛馬做守門員教練嗰陣時， 係啊， 咪袁俊豪 咁你有一個直接嘅帶動性啊嘛， 即 如果何國全帶埋呢個曾文輝同邱於銘，咁你仲實際最 其實你都冇一啲咁嘅即係 正確嘅理據啊， 連帶性嘅嘢出現嘅， 你做乜選黃振鵬咧？ 譬如你甚至乎喂，我哋覺得廖俊輝。都可以喎， 係啊， 喂，你擺佢廖俊輝落去嘅時候，可能人哋話：，咦， 啊，佢想去老人家俾啲經驗嗰啲細路嘅，帶住佢哋嘅，佢唔打噶，唔打嘅嚇。咁、啊、我呢、這個講笑啫，佢係教練嚟噶嘛，即係講笑嘅啫呢樣嘢。但係你都冇一個 logical 嘅嘢出嚟，佢又同班球員又唔合作慣， 係 最弊一樣嘢，要揾拉 cam 噶， 係 要嗰個老友講 廣東話， 普通煲冬瓜噶， 煲冬瓜 啊呢集唔係噶嘛， 嗯， 香港仔 係 都唔啱嘅， 係 啊風馬牛牛不相及，咁你話中間唔係啊？好像當年所謂最初的零八隊那些都放進去很多， 陳顯剛我記得是不是以前都踢過飛馬的，好像好像 應該很短時間， 很短時間， 很短時間， 我覺得如果 你認為有經驗，我覺得選何國全仲合適過選王振鵬在龍門的，現 在伊達 呢我直接可以講一件事，講速度沒有，帶動性沒有，你講技術學何鑑剛話齋，唔係真係好波到撚起曬成隊波啊嘛！咁、你又年紀又大35歲啦。 如果講緊一樣嘢，伊達裡面咧，佢係好多球員係南華啊， 係 或者呢個以前飛馬嘅僆仔咧，可能有作用喎，佢落去。啊！帶住佢哋穩定軍心啊，比伯 係 啊，佢以前都大家有一啲即係接觸過嘅，咁、中間都冇啊，李佳耀啊，陳兆坤嗰啲啊，但係陳兆坤都有，而家佢係南華嘅， 係而家南華嘅， 咁你都冇嘅中後防。 不如咁啦，嗱，你係一個青訓教練啦、啊，李 Sir， 係啊， 如果我咁樣問你啊，呢個全部僆仔嚟嘅，如果你放一個35歲嘅入籍兵嚟。你好似話足總俾機會我喺呢個杯賽入邊大講腳休息，而我可以爭取一個舞台表現自己的情況之下，你又擺伊達喺度，咁即係點啊？即係佢又伊達又準備入 伊達啦，我唔踢添啊！ 係啦，你為咗往後， 我申請我唔踢啦。 冇錯， 你將我擺落去粵隊二隊嗰度， 係 啊，你即係話我唔夠班啫。 嗯， 你一係就唔好要我。 係 啊， 同埋你對僆仔有不良嘅影響嘛？嗱，調翻轉同我哋第一節講呢個英格蘭足球話，雲哥爾個問題又調翻轉玩喎。 甚至乎一樣嘢，你基本上係侮辱緊我。 係 你睇睇翻去最近入籍兵團嗰度咧，伊達不停係正選。 嗱，我又想問啦，嗱，陸志豪啦、陳兆君啦、劉浩林啦，就當呢扎僆仔李嘉耀呢啲啦。如果呢班僆仔嘅中場啊，喺度諗。你好似話俾緊機會我，但你又放咗個35歲嘅落嚟入籍兵，咁即係究竟我有冇機會上㗎？仲 都唔同 channel 嘅， 係咪先？ 嚇， 係啊！ 喂，我哋冚冷縫縫縫快速上去，仲喺後面跑咁死啦！ 即係我扭膽講一啲經驗或者基本控傳嘅能力，未必有你伊達咁老練。但係伊達我冇咗你，都唔係表示我一定會輸波㗎喎。 其實作為嚟講領軍嗰度咧， 嗯。 即係可以話陸志豪 OK 嘅， 陸志豪都得 㗎 ，OK 嘅。 前幾年喺南華都打到兩年出嚟㗎。 唔使講南華神氣啊，總嗰陣時都 OK 嘅。佢做到嘅一樣嘢。另外佢雖然年紀係 大， 但我差佢唔係啊，差佢幾年啫嘛。 係 唔會好似你咁樣30幾歲成18年喎？爭好遠， 咁你就嗱，仲有鄭經浩啊，嗱林學你本身都踢過印尼啊，唔係即係本身林學有一定嘅經驗啦，係呢幾年都喺大港腳入邊係陪練啦， 雖 然唔係出場機會唔多。 哦，唔係佢唔係陪練㗎，佢係出 有出有出席過㗎， 直情。 咁你羅廣威啦，嗱呢啲喺亞協杯都踢過㗎嘛，咁其實我唔諗唔到有乜嘢。 羅廣威大港腳都出過呢個文萊啊， 係 唔係文萊 ？Sorry， 呢個不丹啊嗰啲有嘅， 我又唔覺得。在呢一支年青的香港隊入邊，我會需要伊達嚟帶動。 冇錯，冇我唔覺得有乜嘢，就是、相對嗱，陸志豪係 OK。 係。 如果你覺得陳俊樂啊、李佳耀嗰啲係未來之星， 係， 我依家就要俾佢擺落去，考驗佢嘅能力可以幾多。 嚇！ 你居然喺個世界盃外圍賽對中國，你都夠膽換陳俊樂， 係， 仲使咩選個伊達入嚟啊？ 係啊， 你俾佢踢定唔俾佢踢啊？ 啱啊，啱啊！ 啊，如果我係伊達啦，我就會問佢：你擺我落嚟呢隊，我係咪正選先？ 係。 你想我點先？哦，冇，我知你好經驗，一定係俾你踢噶啦。落到你喺個coach in the game 裏面嘅， 唔係 coaching in the game 啊 ，coach in the game 啊嚇，係啊，即係個比賽緊裡面嘅場中教練嘅角色、嗯、，OK 我接受， 冇錯， 我都唔係啊，我哋咁樣都未必係正選。 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啊，喺金判坤入邊嗱，剩翻世界盃外圍賽最後一場波就三月份對卡塔爾啊， 係啊， 咁其實你見到金判坤咧喺。他在中場入面仲用白鶴那些嘅，即係防守性較強的中場中路啦。同埋阿傻邦那些啦。林家偉是犧牲了的，咁如果是咁嘅話，因為我不如放翻林家偉落嚟嘅呢度仲好。 冇錯，佢唔會同佢雖然都八， 你反正對強舉你又唔出林家偉嘅話，你既然咁樣揾林家偉落嚟帶住班僆仔， 啊，個八五年出世佢唔會相差太遠嘛。 我覺得點都係唔合理嘅，你一個伊達同一個王振鵬絕對唔合理。 嗱，呢個就正如先頭我哋喺度講呢個 雲哥爾 嗰件事一樣啫嘛。 嗯， 係嘛？喂，嗰邊用唔到你，我又唔想你嗰個比賽狀態唔響翻嗰度，你落去 B 隊嗰度踢。OK， good， 冇問題嘅。你做嘅嘢好簡單，你就俾波。 係。 啊，嗰啲跑嘅盡量可能佢哋。啊！即係我希望你 keep 住嗰個派牌嘅功能，冇嘢嘅。我唔知佢，所以咪話中間有好多嘢佢未係成功咯。做即係當一個港隊嘅教練，佢唔夠成功咯。即係 planning 嘅未好，安排又唔夠好。 我唔係話踩伊達，我可以咁樣講。我唔知你認唔認同李 Sir。 係， 就算伊達嘅巔峰期。他都不及一個人，那個就是李海強，兩個人都速度不高，但是李海強的踢法也很相近的兩個人。嗱，講罰球他好不過李海強，講控制中場轉手為攻的節奏上，亦都冇李海強咁好。咁你我諗唔到伊達有咩作用喎？ 佢一樣不同咯， 係嘛？ 佢黑啲啊嘛，膚色唔同啊嘛，黑啲咯。 即係就算你啊，李海強不退休啊，都仲好過你啊。 咁李海強其實即係。是神話嚟㗎啦，老實講句真話，因為我喺呢個2007年佢呢個成運會嘅時候咧， 係 當其時武漢嗰、那個唔係武漢成都啊，成都球隊李海強唔知前踢嘅， 嗯， 啊佢嗰個教練問我，你識唔識李海強？我話我識就唔識，幫我知道呢個人。 係。 佢而家喺香港踢喎點啊？我話會好嘛，好巴閉啊！而家佢 係足球先生， 係啊，足球先生成個。跟住佢話佢仲可以踢，冇理由嘅喎 ，it's impossible 嘅喎。我話點解？佢喺上面踢，佢已經傷咗好犀利，但係應該應付唔到嘅。咁我話唔同，香港節奏冇咁犀利，佢可以應付到嘅。咁亦都可能佢喺呢邊幫到，有某啲方面幫到佢個醫翻好佢嘅。 李海強雖然一個不是速度很高的球員，但是他是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和帶動性在那 裡。他做到他要做的事， 是 就是他輸送啊、罰球啊那些，真的很獨到的。 就算他真的鹹肉，他是帶著年輕球員踢球的時候，是一個正面影響的。 但是你看到有時伊達就算在本土的聯賽有時 斜踢的，有時候他揀波踢的，伊達本身都是。 不是，你換他出來還在那裡發脾氣的。是。那，喂，我做什麼要來呢？ 嗯。 我免得你將你那個不好的態度帶給我的年輕人。 沒錯。 Why？ 不就是咯。啊，所以我都說。 那有什麼來說呢？我就反而一件事啦，看看他省港杯，看看什麼fulfit啦，決選那陣會不會還要帶伊達進去啦。 唔係咁好難講嘅，呢度中間有啲人事上關係咁樣嘅，咁又啊 咁啊嗱，跟住啦，就仲有一單發新聞啦， 係 就上一集啦，我同阿劉以芬啦喺度啦，因為李 Sir 你帶隊啦，就已經講緊阿虎哥你教過啦，咁啊發生咗一件事就覺得有啲隊友唔係咁積極，肯流浪嗰場賽事對啦， 係。 咁事態過多幾日嘅發展咧，就即時解約啦。咁啊，虎哥亦都加盟咗中甲嘅球隊啦，離開啦。嗱，咁對於呢件事，嗱，虎哥細個嗰陣都跟過你嘅， 係 你佢亦都去到呢個年紀，能夠可以再衝翻上國內發展，亦都可喜可賀嘅。 嗱，冇錯，其實嚟講咧， 即係你唔好講教過與唔教過嗰樣嘢先啦。其實大家觀眾眼光雪亮嘅，你睇佢最近喺香港隊嘅 表現係好， 係唔係嗰個年紀對佢有影響先？八二年啊，大佬33歲， 係 佢不即係喺個整個後防線，佢個體能上嘅嘢，唔會比你啲人差，但係個經驗啊嗰啲嘢啊嗰啲種種嘅係。比佢哋好嘅，嚇、咁如果我相信即係中甲又好，唔好講中超啦，中甲又好，甚至乎中乙都好，人哋唔係傻嘅，唔係白痴嘅，唔會出一個咁嘅價錢去邀請佢，佢唔得嘅球員嚟嘅，即係換句話，佢一定覺得佢可以幫助到球隊先要噶嘛，係嘛？咁喺中間即係。他在流浪隊之間有些什麼東西呢？那場球我沒看， 是 那我又不知道今天你會說這件事，如果否則我會拿 多些資料 打電話問他我不會問他的，因為 有其他人會回答給我的，因為跟他據我所知是跟他談過偈的，那就我想絕對很多東西，就是他覺得在現在的球隊可能幫不到他的，你班友仔踢得這樣的態度，我不如你不踢沒所謂的，即是他中間這樣，即是老實說句真話，在流浪來說呢，即是是不是真的 他值得要留戀的呢？即是他當初選擇在流浪的時候，當然就話都有啲感情嘅。係。如果唔係，佢都唔會踢呢隊波啦。 冇錯。 係嘛？即係我相信其他隊要揾佢嘅，佢都會有得踢㗎。即 係 反觀一樣嘢，流浪亦都唔係俾到好高嘅價錢佢㗎啦。 嗯。 係嘛？幾多價錢？佢俾到嗰啲價錢咧，我相信其他球會都可以用佢，只不過可能。譬如元朗咁，佢覺得唔啱我班人使，但係擺落俊奇可能夢想俊奇啱使喎， 冇錯， 因為佢同阿兆基有啲球員都合作過噶嘛，但係點解佢要踢翻流浪啫？ 係 流浪就係佢有啲感情，佢流浪踢過噶，選擇流浪，但係中間即係。如果他這樣的年紀還可以這樣的表現，就是他的態度問題，如果他的態度問題遇到一些隊友的態度不認真的，他真的會發脾氣，是對的，喂，我付出100，你班友求求其，我是應該跑多一點的嗎？即是香港有時的事，我經常都說球員的態度很重要，你簽球會說我俾得7000你喎，人哋人哋都15000啊，7000你可以唔簽噶，你簽咗你唔能夠話我交7000嘅波咯， 冇錯， 真係有啲球員係咁衰嘅， 係， 所以當年我曾經試過有啲時候有啲所謂夾後嘅落嚟打，我唔認真嘅時候完咗波，我係大力散佢，我鬧佢。鬧得勁過嗰啲細嘅，喂，你喺度出嚟，你係要俾翻人哋身價睇，我係個一線球員嚟，我踢嗰啲先係好啊嘛，好似想當年咁樣，我都話緊麗新隊時候嘅水佬咁樣，係，你哋放心，你只係你跑多兩步，我會搞掂俾你噶，即係其實喺嗰陣時，唔敢話唔止佢對我踢得開心㗎。有咩嘢好有一班有質素嘅球員俾你去繼續去練，去以賽與操，如賽於操咁樣你幾好咧？咁你真係真實啲噶嘛？唔係話就咁踢兩腳波練波，你真係做真實性個情況個戰況嗰啲嘢出到嚟噶嘛？但係你班友仔 hea 咁樣，即係好有問題噶嘛？這個球會的事中間我們很多事 情，希望你虎哥上到北上就比上次來說逗留時間再長一點，能夠在那個足球事業的尾聲上能夠有一個很好的 這件事呢， 當然一樣嘢，我哋唔係話佢個尾聲唔尾聲嘅，咁可能佢踢得都好耐㗎。 係。 咁好簡單，即係佢講吳偉超仲踢得，佢點會踢得啫？阿超仲大佢一年，係嘛？咁你而家睇到佢狀態好好㗎，啊，咁冇理由唔得嘅。係。我哋希望就話佢喺嗰度再打多一年兩年，有機會再翻嚟香港，再俾人睇翻， 係 佢真係咁嘅價值。 嗯， 如果以我係阿虎哥嘅咧，我就一定俾你睇。啊，點解我可以俾人嚟揾？我就係因為好嘅。 係。 啊，我比你強。 嗯， 所以係咁喎。 冇錯。 啊，呢樣嘢係好緊要咯。 OK， 咁啊，嚟翻仲有少少時間咧，就講翻今週嘅賽事啦。聯賽又停咗啦，打咗一彎，咁啊就到聯賽杯啦。咁聯賽杯咧就戰火重現啦，就東方對飛馬嘅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啊。就東方同飛馬係 B 組喺將軍澳運動場打，哇！我真係要睇得清清楚楚啊，真係完全。咁夢想近期將會對住黃大仙，就青衣運動場。咁然後啦，就有一場重頭戲啦，就將軍澳運動場嘅就係星期日就傑志對南華，咁然後咧就元朗對呢個流浪，咁啊就打呢八支球隊咧就打呢個灣嘅聯賽杯啦， 係， 咁啊到時睇下入到球場見唔見我哋啦，咁如果呢場重頭戲嚟講咧，無可置疑一定係傑志對南華噶啦，理想 啱，理論上就係嘅，咁其實有啲細隊都好睇嘅。 是 啊，你譬如好似 元朗都無升緊啦，對住流浪。 夢想近期對呢個 啊，夢想近期呢排就 南南區啊，佢都 係啦， 即係大家都互有勝負嘅。 對住黃大仙啦，咁啊嗱，而家元朗亦都攞翻少少士氣啦，對住呢個流浪，睇下能唔能打落水狗啦。 係啊，咁因為最近流浪都跌到去咩二啦。 冇錯。 咁一定其實就話。要做翻一啲嘢出嚟俾人睇，唔係你咪話俾人聽，你都係好渣嘅啫。 咁東方啊對飛馬喎，飛馬其實而家都唔係咁令人滿意嘅成績，簡單。 其實好簡單，之前飛馬響個香港隊嘅時期咧，去咗出外翻嚟，踢咗場波，哇！真係眼前一亮嘅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，又固態復萌啦。咁呢個我哋成日都講緊一樣嘢，揸車嗰個嘅問題。法拉利好嘢嘅，你嗰條毛柄，你踩單車咁啊上車又話學人揸法拉利啊？唔係，係即係好似成日都講緊勞斯萊斯唔係立亂揸得到嘅，你要去上過堂嘅。咁你嗰位仁兄唔夠級數，咪又搞唔到咯？啊，又一場冇表現啊！咁其實睇得到嘅就係咪呢班細路唔得咧？呢班球員係冇質素咧？ 係 有質素嘅。 係， 但係你個調教唔好咯。 係， 係嘛？即係你又煮魚翅鮑魚，我又煮，哇！梗係唔夠一煮啦，大佬。 係。 人哋一定有佢個方法啊嘛，一定有佢個嘢，你又去煮。煮極都係差啲，啊！成日好似話街邊碗仔似啊，煮得好啦，好食到啦。你始終都係碗仔，街邊嘅碗仔粉絲嚟嘅。 係 啊，你只有咁嘅味道，咪到唔到啊出嚟。而家最慘一樣嘢，你已經係本身係粉絲啦，你又唔夠級數啦， 係 又煮又冇方法，又煮唔到出嚟， 係 慘曬料。 係 啊 ，OK。咁啊，睇下到時咧，聽日咧，同埋後日咧，我哋入場嗰陣咧，就再睇一睇個場波啦，再翻嚟下。 嗱，老實講真係就話響嗰班細路啊嚟講咧，飛馬班細路，我真係期望佢哋打得好嘅。 係啊， 因為老實講，佢呢班應該係香港嘅將來嚟㗎啦。 冇錯。 咁但係如果繼續係即係響一啲。不好的領導之下做得不好的話咧，真係慘啊！ 係 啊，呢個即係其實今年佢哋好好彩。羅生孭咗呢個上嚟。做唔好講羅生，唔係羅生，阿羅太太做啊。咁啊，好好啦，有個機會俾佢哋發揮。 冇錯。 繼續喺個大舞台。如果真係唔好聽， 分分鐘佢哋好多人都今年冇辦喎。 係啊，真嘅，黃大仙都好問水，今年都 係啊，你諗到。 節目到呢度到此為止啦。咁啊，首先一樣嘢咧，就下個星期跟住嚟緊嗰集嘅香港足球咧，就有個節目預告啦。咁嗰節嘅嘉賓咧，我可以預告啦，就應該係咁多集進攻足球嘅香港波士頓啊，最多嘉賓嘅。 係， 因為剛剛亦都拍完外景翻嚟啦。 係， 咁啊，預可以預告有葉鴻輝啦、李康廉啦、朱兆基啦、福田健二啊，咁啊，仲有一個立法會議員啦，咁啊，亦都好訪問咗好多球員翻嚟，係就為近期一件新聞嚟訪問嘅。咁咧知想知道咩新聞咧，就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啦。 OK， 基本上係咁，到時咧呢一單嘢咧。我哋都會等埋阿芬啊、李 Sir 啊，會喺度咧就再詳細到去討論嘅。 係啊 ，OK， 下個星期再見。 OK，OK， 拜拜。